第113集，傅云宪转过头，也朝唐一川微笑。 是巧， 唐一川说。 傅律真是教了个好徒弟。 傅云宪回。 徒弟不错，但对手不行。法庭上从没赢过我，法庭外尽出损招。 唐一川也不受激将。两个人就新颁布的惩戒规则与国家严打的情形聊了聊。你一针见血，我鞭辟入里，还达成不少共识。唐一川也认为这不是法治进步的体现，一席话说得很有见地，也很不容易。有这样觉悟的人实在是不多，如果不是这人死缠烂打的要找自己麻烦，傅云宪还真可能对他生出几分欣赏。 行了，我还忙，就不耽搁唐姐你的时间了。 傅云宪转身要走，唐一川从身后喊住了他。他打开车门，取了本书出来，递给了傅云宪。傅云宪随手翻了翻，这是一本市检二分院精选的刑事案例，差不多算是工具书了。 这是样刊，但是短时期内出不了，因为贺律的案子出了大纰漏，必须撤换。 唐一川上了车，打开车窗，又冲傅云宪一笑。 里头跟军汉相关的部分都是许苏告诉我的，你的案子贺律的案子都是。他管我叫大哥。 他叫你什么？ 一瞬间，傅云宪的眼中仿佛下了寒霜，那种寒冷与四周阳光满地的景象格格不入。他拿书的手攥成了拳头，封面皱了，指关节也发白了。唐一川头一回从这张完美英俊的脸孔上看见一道豁口，细微尖利，血流犀利。通常情况下，这个男人都显得极度强悍，无所不为又无所不能，不可能任由自己露出这样的破绽。这么些年，唐一川终于品尝出一丝报复的快意，不得不说味道不错。他尽量温和地勾起嘴角。 许苏管我叫大哥，那我这个大哥自然也要关爱弟弟。你告诉他，让他放心，白静的案子我会关照的。 明明正是大中午，但天很阴，风很大，整栋大楼被古怪的风声填满。军汉所的顶层露台边，傅云宪打电话给胡世银，让他别动贺小仆的女人，去查唐一川。官场多是非，年纪轻轻就风头无二的唐副厅长身后多的是嫉恨的目光，只要他出一点差池，自然有人往死里收拾他。挂了电话，天色愈黑，高楼的风也愈发大了。傅云宪立在露台边，一边抽烟一边俯瞰整座城市。他有一茬没一茬地想了一些关于贺小仆的事情。初见时这小子极不招人喜欢，一张脸被农村的太阳烤得半焦，土里土气的，哪里像个律师。当时新农村建设还没开始，贺小仆祖上三代都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他本人也被贫困摧残已久，人前不敢抬头，总露着怯。见自己生平第一个案子的当事人前，贺小仆紧张地在厕所里不停地呕吐，对着镜子给自己吆喝打气，尽喊一些拿下这个案子，给弟妹树个好榜样，咱们当律师不当泥瓦匠，这样的蠢话。傅云宪从小便池后头走过来，系完皮带洗把手，斜睨着眼上下扫了傻正直的贺小仆一眼，看见他的西装微皱，裤腿稍短，露出一截的袜子，活像打皱的长衣。傅云宪一言不发，出去后喊来文俊，让他带他去楼下的精品店里买了一身得体的西装。贺小仆受宠若惊，在此之前他没跟这位大律师说过一句话。后来渐渐办案办出了一点名堂，傅云宪决定收贺小仆为徒，贺小仆非要行旧礼不可，跪在地上给师父奉茶，他认认真真的磕头，一本正经的大声喊道， 师父传我道，授我业，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 都什么年代了还来这套，周围人全笑了。再后来傅云宪在台上给人做讲座， 贺小仆就在一旁端茶递水，忙得一脸热汗。旁人招呼他：“ 贺律师也落座吧。” 他嘿嘿一笑：“ 我伺候我师父伺候惯了。” 傅云宪抽进了一支烟，扔在地上，用鞋底捻了捻，又点上一支。文俊向他走近，他也没发现。傅云宪叼着烟，皱着眉，双手插在兜里，长时间地保持着凝目远眺的姿势。他挺拔依旧，英俊如许。但有那么一瞬间，文俊觉得这个男人非常落寞。文俊从傅云宪身后走过来，跟他说：“ 许苏他妈来了。” 傅云宪面上倦色加重， 说：“我不在，他要多少都给他。” 文俊并不想在这个时候打扰傅云宪，但事出有因，他不得不说：“ 你还是去看看吧，楼下已经闹翻了。” 庞景秋一直想把他排挤出军汉，这点傅云宪清楚，这人气量太小，难以容忍。庞景秋拿庞胜男的伤势要挟，傅云宪也就顺他的心意主动退出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不想也不便再生事端，反正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他们拆伙也是迟早的事儿。然而苏安娜不知军汉的惊天变故，说上门就上门，上门的姿态也不太好看，吆五喝六的。庞景秋给自己手下的几名律师使眼色，其中一个年轻女律师心领神会，立马上去拦他。苏安娜以往初入军汉，从没受过这样的待遇，还当对方有眼不识泰山，点着自己的脸，扬起声音道：“ 小姑娘，你是新来的吧？你仔细看看，我是谁？” 那女律师故作不认识苏安娜，冷着脸把她往门外推搡：“ 这里不是菜市场，大妈你要是不认路，出门问问保安。”“你叫谁大妈？谁是你大妈？” 苏安娜一直觉得自己年老色未衰，最听不得别人这么喊她。“ 你也不照照镜子，你不是大妈谁是大妈？神经病吧，来律所撒野。” 这类老阿姨的制敌之道就是一哭二骂三上手。苏安娜跟那女律师推搡两下，便使出绝招，直接出手揪住了对方的头发。傅云宪下楼时，事态已经进一步扩展，哭声骂声此起彼伏，一片鸡飞狗跳。庞景秋在一旁冷眼看着，也不制止，他乐得见场面愈发混乱，想看看傅云宪怎么收场。苏安娜拧住那女律师的头发，恶狠狠地骂：“ 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有胆子就把名字报上来，看我让你老板怎么收拾你。你们老板都得看我的脸色，你个小贱货敢跟我犟嘴。” 傅云宪来了，苏安娜看见他，立马跟见了靠山似的撒了手，点着那个女律师的鼻子，尖声利气地喊着：“ 你们老板来了，我看你怎么交代。” 傅云宪没出声，而是扭头看着庞景秋：“ 手续尽快办，留存的分红你继续留着，合伙人名册与章程里的名字尽早给我撤了。”